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天地我笑一笑，古今我照一照，人间路迢迢，天要我趁早把烦恼甩掉。吃惊的最无聊，既为苦既为笑，偶尔说快乐掉，我不是神仙也懂得逍遥。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笑得春用力呀，摇呀摇，摇摇我给你的爱有多好，我将热情燃烧，你可知道？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牛的飞花随着白云飘。神仙也懂得逍遥，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笑得春风跟着用力摇，摇呀摇，摇呀我给你的爱有多好，我将热情燃烧，你可知道？ 这样的一首歌曲应该很多人都会跟着旋律哼唱一下吧。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的小时候身边的人呢特别喜欢唱这一首歌曲，可以说这首歌在90年代中期应该是最为流行的歌曲之一了。这是来自于张真的《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不管在台湾还是内地啊，大街小巷城市乡村到处都是这一首歌的声音。 OK，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和我是小军，接下来是月光小夜曲，这是来自于郁可唯的一首歌曲。 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亮爱的光芒，我低头静静地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好像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灭又忽亮啊，到底是爱还是心儿慌，好 可唯演唱的《月光小夜曲》。据说这一首歌的国语最早的原唱呢，是已经过世的台湾歌星紫薇。可能很多人听过像凤飞飞啊、徐小凤啊等等的版本哦。刚才听过的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版本了。OK， 接下来听到的是黄品源《谁能让时间倒转》，这是他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 那些 lonely lonely

晓萱95年专辑《自言自语》当中的一首同名曲。要特别提到的是，这一首歌呢，其实是在他12岁的时候就完成了一大部分了，而且在那一年呢，他还首次的创作了班上的毕业歌曲。所以，晓萱说她是一个才女的话，你还有什么异议呢？好啦，接下来是林子祥《美丽的小姑娘》，一首粤语歌曲，而这首原曲呢是一首苏联民歌，叫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留我一句歌，美丽小姑娘，留下你欢声笑我，在那孤单慰藉了解惆怅，温暖心中我种种寒，来让我推黑夜，更用来消迷惘，深深中起我新希望，留我一片心，美丽小姑娘，常为你痴痴渴望，在我心心内，以热情笑创伤，点起心中爱火光芒，长伴我找欢乐，两扶持最理想，一生中都爱小姑娘，留我一句歌，美丽小姑娘，留下你欢声笑浪，在那孤单夜慰藉了解惆怅，心中我种种寒，来让我驱黑夜，更用来消迷惘，深深中起我新希望，留我一片心，美丽小姑娘，常为你痴痴渴望，在我心心内，以热情笑创伤，点起心中爱火光芒，长伴我找欢乐，两扶持最理想，一生中都爱小姑娘。 小姑娘来自于林子祥。 很多人都熟悉它是另外一个版本，叫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这一首歌呢，它其实是1956年的时候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里而做的。那林子祥的这一个粤语版本美丽的小姑娘呢，是收录在他80年发行的叫做摩登是老的专辑当中。这里是小军的音乐和家，来自于张强的潇洒的走。70年代喜欢流行歌曲的人恐怕很少有不知道张强的，而且他们第一次听到港台金曲大部分可能都是来自于张强的翻唱吧。 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好像夜雾层层笼罩你的心。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我也不再想问你为什么。夏日风吹远，吹得无影又无踪，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姓，最新的恋情，所以我将会忘记你的背影。 携手好音乐959为您开启2017安全出行新乐章。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太平洋、平安三大保险公司，商业险优惠20%，赠送喷漆一块，并与三大公司达成理赔合作，方便快捷，无需垫付。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热线电话400070-8889，微信1391137-1295。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 慈悲，我想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景状况心情之下来听这首歌，都会略微的感到一些悲凉，因为从演唱者的声音当中都能听到他在录音的时候眼角带着的那种忧伤。嗯，好啦，接下来听的一首歌，这是庾澄庆的《请开窗》。听到这首歌呢，不是忧伤，你感触到的是在午后的大草原上面，然后和风徐徐，不需要太专注，也不需要带任何的情绪，就没有任何压力的来听这一首歌曲。好啦，用这样的一种心情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还不错。那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你的眼睛有蓝色的云朵一抹，遮住了你最动人的笑容。爱情的途中，挫折总难以躲过，说谁对谁错，增加彼此的负荷。如果相爱能轻易推测出结果，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相遇多难得，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相爱推测出结果，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相遇多难得，别让情绪太左右。